疾风般一样的奔跑，竞技激怒狂飙， 昨日的光荣已远去， 梦想闪耀光芒万丈。 什么岁月山高，见证黎明不朽，真正的英雄已苏醒。 山川苍茫呼啸， 小心暗黑魔道。